只见跑在最前面的任小素把他压箱底的四个六贴在墙上，然后转身跑开。轰隆一声，那壁垒封住的大门上竟被硬生生炸出了一个大洞。周莹雪都惊呆了，这还真是炸弹，自家老爷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能力啊。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周莹雪知道自家老爷能够变出奇怪的种子生产土豆，还有就是狙击枪用得很好，现在又开眼界了。任小素带头从墙壁上的窟窿钻了出去，墙壁因为还有地基存在的关系，墙壁之中又有钢筋的承重结构，这点小爆破还不会导致整面墙壁坍塌。实验体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过来，北方这边打开的缺口似乎已经是整个壁垒里仅剩的那条生路了。任小素当先朝外面跑去，周莹雪紧随其后，只是到了李然他们好像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大批的难民挤在洞口，竟然李然等人完全动弹不得。有人在洞口被挤住之后破口大骂，让别人都先让一让，不能有秩序地过去吗？而他自己则仍旧不遗余力地往前挤着，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好用，礼貌和秩序能有自己的命重要吗？就因为这么一点小破事，任小素和周银雪身后钻出墙壁洞口的人寥寥无几，全给卡在了洞口里了。洞口后面还有大量的难民等着钻出壁垒，可是洞口堵着，谁也出不去。任小素根本没空理他们，如果这些人因为这么点破事死了，那他觉得这些人死得一点都不冤。好在后面的人求生欲太强，硬是把这一坨堵着的人给踹了过去，人潮这才哗啦啦的像是流水一样向外涌去。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本来他以为这洞口会再次堵上呢，但他发现这些人忽然变得井然有序了许多。他疑惑地再看了一眼，赫然看到老李和秦生两人守在洞口旁组织难民撤离。这俩人也是后来才跟上来的，跟着人群一起往北方涌来，但是他们没有想着自己逃跑，反倒留在洞口旁边殿后。紧接着两人甚至向着追来的实验体迎了上去，好在追来的实验体并不多，两个人完全足以应付。这些入侵壁垒的实验体怕是要有五六千，但分布在庞大的壁垒里反而被分散了，一小撮实验体遇上两个骑士，那也只能是扑街的命。任小素摇摇头，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大家各安天命吧。想到这里，任小素开始往荒野上逃去。狂奔的路上，李然因为崎岖不平的道路摔了一跤，只听他哎呦一声。方志和便衣军人们都停下了脚步，要背着李然继续逃命。任小素心说，这群人也不是那么没有良心，在这时候还能帮李然一把，也不枉李然和他们相识一场了。然而背着100斤的重量跑在荒野上，就算是军人也有些扛不住。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可跑起来就分分钟想要把李然给丢下了。就像是很多人很孝顺，一开始父母病倒在床上之后，他们还能坚持着照顾，擦屎擦尿，可时间久了之后，内心里就会觉得老人是个累赘，因为那时间积累中的痛苦会打垮一个人。等出了壁垒，方志算了一下巡演团队出来的人数，让他难过的是那些跟着他们走南闯北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一半了，其余的一半没人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壁垒。就这么跑了2个小时，等到开始走山路的时候，那几个负责轮流背负李然的便衣就累得够呛了，膝盖都有点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山路不太好走了。任小素在一个小山头进行了短暂的休息，身后的人也跟着他停了下来。任小素爬到山顶，回头眺望着远处的74号壁垒，这个位置甚至还能看到壁垒的轮廓，只是已经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老李和秦生已经追了上来，两人身上有伤，任小素给他们递了一瓶黑药。 很好用，涂抹在伤口上很快就能痊愈了。 两位骑士道谢， 因为与实验体战斗的关系，他们的体力消耗极大。 后面难民逃出来多少？ 不少了，不过剩下没逃出来的恐怕凶多吉少了。 就在此时，任小素像是感知到什么似的豁然抬头，他看向壁垒的方向，其他人见他如此动作也跟着朝壁垒看过去。只是一瞬间，那壁垒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坠落当中，紧接着一个奇怪却巨大的光点开始扩散，整个壁垒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激起了巨大的烟尘。弹指的功夫，无比浩荡的爆破开始自内向外扩散，深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将整座壁垒都笼罩在了一朵蘑菇云中。沛然难挡的气浪向外扩散着，一圈透明的波浪将整个壁垒的建筑顷刻间化为齑粉。那摧枯拉朽的一幕，像是有神明忽然从天际降下神法。当那气浪扩散时，没有被它波及的地方还是建筑原本的土灰色，而被它波及到的圆圈之内尽是橙色的火焰。那遥远的火光将山坡上已经逃出很远的难民脸庞照红，哪怕隔着这么远，那气浪仍旧会将所有人的头发衣服吹起，有些人甚至被气浪吹得向后倒去。任小素怔怔地问道， 这是 核弹？ 老李艰难地说道， 连神明都害怕的人类武器。 所有难民都呆滞了，饶是他们明白那座壁垒里恐怕只剩下实验体，没有活人了，但这摧毁一切的一幕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撼且悲伤。那是他们生存了几十年的地方，那是家呀。任小素忽然想起杨小姐说过，这是人类难以掌握的武器。庆氏壁垒中，庆义已经回到了军营，他站在庆准身后确认道， 准确打击目标，实验体应该全部被杀死了。弹道最高飞行高度为47千米，最快速度为 7.5 千米，精度误差不超过30米，这是实际测量数据。 可是他面前的庆准始终背着双手站在军营里，望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庆义嘴角含笑说道， 哥，你说的没错，实验体是只有小孩子才会惧怕的东西，这下子实验体被一网打尽，我们没有后患了。 庆准慢慢转身看向庆义说道， 阿义啊，今天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庆义慢慢沉默下来，他知道庆准在想些什么。之前庆氏早早就把消息传递给了周氏，就是希望周氏能够挡住实验体，让壁垒居民免遭生灵涂炭。但谁也没想到周氏竟然一时半会儿拿实验体没什么办法。因此庆氏在74号壁垒的潜伏人员也搭进去了。对方在确定74号壁垒告破且无法挽回之后，立刻请求庆氏发射导弹。所以这枚导弹炸死的不只是实验体，还有他们庆氏的人。庆义明白，非到万不得已，庆准是绝对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要知道，就算当初和杨氏李氏的战争中，庆准都没有动用这样的东西。庆准拍了拍庆义的肩膀， 准备战争吧。 可我们拥有这样的武器，谁敢来打我们？ 正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武器啊。 言辞间庆准有些疲惫了，只是没人看到那场惊世的爆炸之后，一个灰色的身影退入了山里，消失不见。74号壁垒彻底毁灭之后，难民看到家园被毁灭，悲伤归悲伤，但总归是不会有实验体从壁垒里追出来继续威胁着他们了，所有人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不过老李和秦生却催促着难民继续赶路，虽然他们距离74号壁垒很远了，而那颗核弹的当量看样子并不大，但终究会有辐射影响过来，所以这逃难不能停，他们得去找周氏部队的援军。 火种公司成员已经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死在了壁垒里，还是已经另外找了其他路逃生，这都不在老李和秦生的考虑范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清点了一下难民人数，大概是3000多人。要知道，整座壁垒当初可是有几十万人，这才跑出来3000多人，损失之惨重难以估量。路上，任小素负责带路，而老李和秦生两人则自告奋勇地去寻找食物。这俩人平时就经常在荒野上求生，对荒野是熟门熟路的。他们找到了一些野菜，甚至还打了许多猎物。但任小素看到这一幕便摇摇头，两个人能找到的食物对于3000多人的队伍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任小素最担心的还不是食物少，而是没法平均分配。若是不能平均分配，那还不如让所有难民都饿着肚子。老李和秦生找回食物来之后，把那些野菜优先给了妇女，而猎物之类的肉食则烤好了切下来分给难民里的小孩。如任小素担心的那样，立马就有人冲出来问他们的食物在哪儿。老李耐心解释道， 我们两个人力有限，这样吧，我跟你们说下什么野菜可以吃，你们自己去荒野上摘好吧。 那些人见老李和秦生很好说话的样子，便得寸进尺， 我们又不认识野菜，万一摘到有毒的你负责啊。 然后老李和秦生就把这些人打了一顿。等到他们都躺到地上求饶之后，老李才拍了拍手上的灰， 想吃就自己去摘，懂了吗？ 旁边的任小素都看乐了，他还真有点担心这老李和秦生是个老好人，他已经知道对方是骑士组织的成员了，这下倒是刷新了任小素对骑士组织的看法。只是当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出了点意外，任小素正躺在篝火旁边准备睡觉呢，李然忽然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边，然后躺在他的背后，从背后抱住了他。李然轻声说道， 你能保护我吗？ 今天便衣们轮流背他，累得够呛，偶尔会说一些埋怨的话，让李然心里非常不好受。这种无助的时候，连方志也只会在一旁沉默，于是他想起了任小素。当最危急的时候，终究还是任小素带着他们走出了一条生路来。任小素跑在队伍最前面，炸开壁垒大门的身影是李然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只是这时候刚等李然把话说完，旁边守夜的周莹雪就把李然给提起来走到一边去了。李然被周莹雪轻松地提到手上，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离任小素越来越远。周莹雪把李然放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说道， 李然小姐，按照合同呢是我保护你，我家老爷可没那个义务，而且他也有喜欢的人了，你不要这样。 李然正正道， 老爷。 他虽然知道任小素绝不是周莹雪的助理，但也没想到这身份反差是如此之大。周莹雪不是超凡者吗？超凡者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物也能被别人收服成为丫鬟呀。此时任小素躺在篝火旁边并没有睡着，只是因为他有心事，就连李然从后面抱住他都没让他注意力转移过去。这一刻任小素在回忆着核弹爆炸的那一幕，这个世界在变得越发危险了，只是一瞬间的功夫，那个可以屠神的武器就将实验体毁灭殆尽。未来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武器出现在其他壁垒？而自己那些失散的亲朋好友会不会被这乱世波及？也不知道老王、严六元、小玉姐、王雨池、江吴他们怎么样了，自己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有没有保护好自己？这一切都在任小素脑中盘旋， 他越发急切地想要找到这些人，只有自己去保护他们，任小素才能放心。就在此时，任小素看到旁边正有一个年轻人坐在篝火前，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一支笔，在急促地写着什么。任小素认识对方，这是希望传媒的记者，对方曾亲眼目睹老许斩杀实验体，希望传媒报纸里老许的照片也是对方拍的。任小素坐起身来问道， 你在写什么？ 那年轻记者说道， 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记录成稿件，我的其他同事都已经殉职了，只有我亲历了这一幕，外界应该还不太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要把稿件写出来回去交给总编。这是人类受难的一天，壁垒居民死亡人数一天就超过了20万，所有人类都应该记住这一天。 一旁老李和秦生两人沉默地听着，这路上老李和秦生知道是任小素带着他们打开一条生路后，跟任小素也更加亲切了起来。而任小素看着这个希望传媒的记者，忽然想到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让自己借助希望传媒来找到颜六元他们，若是找到的话，自己也不用费劲巴拉的想要利用安京寺了。此时西北144壁垒外，四辆卡车正驶向壁垒门口。等着四辆卡车停下来，一群人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少年对为首中年人喊道， 富贵叔，你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啊？我怎么没看到有商队在这里来往呢？ 王富贵拿卡车上的毛巾擦了把脸笑道， 还不相信你富贵叔的本事吗？咱拿积蓄买了这四辆二手卡车，装的可都是中原那边的好货，西南西北都见不到的。你别看这里破破烂烂的，但再过半年你试试，178-13要打通和中原的交通命脉，这144壁垒又是距离中原最近的壁垒，半年之后这里一定会成为整个西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问话的少年是王宇池，他本是江吴的学生，只是几经巨大变故又跟着王富贵在中原闯荡了几个月的时间，如今面相渐趋成熟。这一路上大家没少吃苦，如今抵达144壁垒的时候，所有人都风尘仆仆的。在此期间，王宇池也展现了他的潜力，跟着王富贵学了不少东西，已经是王富贵的得力助手了。王富贵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们先到这里一步，和这178要塞的人打好关系，这就叫做抢占先机。别人可以等半年后通车，咱可不能等。任小素给咱们留下的积蓄不多了，万一以后见了小素，他一问咱手里还有多少家底儿，咱可不能丢人呐。 王宇池忽然沉默了一下， 咱们还能见到小素哥吗？ 王富贵愣了一下笑道， 肯定能啊，都说祸害一千年，他死不了。 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好卖吗？ 哎呀，当然啦。你看啊，咱们往西北跑商可是有优势的，你们几个身上还有纳米机器人，咱还有江武老师这个超凡者，寻常土匪拿咱们根本没办法。而且你们的女同学心灵手巧，他们编出来的首饰可好看了，中原早就流行的饰品，这西北的妇女们还没见过呢，肯定一眼就能喜欢上。 说话间，王富贵跑到车厢后面，打开了厢式卡车后面的车斗，他对里面喊道， 姑娘们赶紧下车透透风，到集镇上了，富贵叔请你们吃点热乎饭。 车厢里，江吴正带着四五个女学生在闷头编手链。王富贵之前想直接找人进货来着，但大家都觉得中原手链的进货价太坑人，对方见他们是流民就故意抬价。后来江吴发现这些手链的原材料并不贵，于是就自告奋勇说 咱们买原材料就好了。去西北的路上，可以由他们几个女孩把手链加工出来，这样能省一大笔钱。其实这也是江武想给几个女学生找点事做，毕竟大家现在同舟共济，连王雨池他们都快速的成熟起来，队伍里就不该有人吃闲饭。时间久了，那些一直帮不上忙的女学生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现在江武也算是队伍里的主心骨之一了，一方面是督促学生们自学，另一方面是负责队伍内部的吃穿用度，还有一方面则是用他的能力来保护这群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以前江武的能力在这队伍里并没有太多存在感，只因为任小素太强悍，让江武的超凡能力没了用武之地，凡事都是任小素出面就给办好了，根本轮不着江武出马。现在不一样了，王宇池等人虽然有纳米机器人，但这玩意儿有能量限制，杀伤力也不够强悍，从中原到西北还是会遇到零星土匪的，但这些土匪遇到江武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被几片花瓣给吓跑了。而且当初要不是江武用超凡能力巨显出来的梅枝拉住了大家，大家现在指不定被洪水冲到了什么地方呢。所以王富贵现在有事都和江武商量一下，这一趟货里不光有手链，还有中原比较流行的化妆品、日用品，基本都是给女人用的。按照王富贵所说，别看女人挑东西斤斤计较，很多人不爱做女人生意，可事实上女人的钱才最好赚。所以他买这四辆二手卡车，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口红、护肤品、各种香味的护发素。口红这玩意儿是个女人都得有，这玩意儿跟男人的烟一样是刚需，而且中原那边的口红色号可比西南西北多得多，看起来就洋气。王富贵要求江吴他们几个好看的女娃娃到了西北，天天必须用自家的口红，让其他女人看了就觉得心动。要知道西南西北这边很多人都还停留在使用红纸染嘴唇的水平，不是大家买不起，是西南西北这边发展重工业，这种日用品是很匮乏的。老王一眼就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他都想好怎么宣传了，到了西北他就找一堆报纸鼓吹鸡汤，什么男人爱不爱女人，就看他愿不愿意给心爱的女人买中原的口红。王富贵本就是在西南开杂货铺的老板，经营那么多年能越干越好，当然是因为他擅长发现商机，发现客户的需求。当初西南113壁垒里的贵人突然拿吃野味当身份的象征，也有王富贵鼓吹野味的一部分功劳。 可人家178要塞能同意咱们这么卖东西吗？ 怕什么，我认识他们的司令张景林呐。 说着王富贵就先带着大家去吃饭，他敢带大家来西北也是有原因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张景林已经重新执掌178要塞了，整个西北又都是178要塞的领地，他以前在集镇上好歹跟张景林也是熟人了，关系还不错，这会儿来西北可不就是非常靠谱吗？吃完午饭，王富贵带着王雨池径直地去找负责看管壁垒的部队。上门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你们张司令的朋友，想要跟张司令叙叙旧。这种场面话当然说得越大越好，这年头不会吹牛的人做不成大生意啊。结果那部队里出来个军官，据说还是这144壁垒驻军的新团长。只见这团长和善地笑道， 老哥，就算不认识司令也能在西北做生意，老老实实缴税就行了，最近咱税也降下来了，保证你们有的赚。 王富贵不死心， 我真认识你们张司令， 前天也有个人这么说呢，只是最后发现对方就是想见张司令，双方并不认识。 王富贵无语了，跟他一样提前来西北做生意的行商确实也有一些，但他们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假装熟人已经被拆穿了。王宇池在旁边乐了。 富贵说，要不咱就踏实卖东西吧，人家司令哪是咱想见就见的，而且人家不都说了吗，不管谁来都可以做生意，不用跟谁套近乎。 你小孩子懂个屁，这做生意的上面有人没人会一样吗？ 忽然间那团长问道。 哎，你们是从中原来的吗？ 王富贵愣了一下。 当然是从中原来的。 那你们在中原听说过一个叫任小素的人吗？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小满。 王富贵听到张小满问的名字时整个人都傻了。 你问的谁？ 任小素啊。 张小满随口问道。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张小满原本是尖刀连连长，这和宗室一仗打完之后，因为本身战功卓著的关系，又因为现在178要塞占领了更多的地方，所以急缺人手，直接给张小满官升三级，成了驻扎144壁垒步兵团的团长。本来张小满寻思着去跟老营长周应龙嘚瑟嘚瑟呢，结果周应龙已经升了旅长。现在他驻扎在144壁垒，每天也没什么事情做，就是负责保护144壁垒的安全，顺带着配合178要塞那边过来的管理团队来重新梳理一下144的管理体系，进行新的人事任命。最后178要塞也确实如王富贵所料的那样，想把144壁垒打造成整个西北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张小满负责坐镇这里，后方也算放心了。可张小满最近老觉得生活里缺点什么，他倒是官升三级了，可这一仗里最大的功臣却离开了。按照张小满和焦小琛他们合计的意思，任小素指定是去中原了，所以他遇到王富贵这个从中原来的行商就随口问一问，想看看能不能得到点信息，看看任小素近来过得怎么样。可问题是王富贵听到任小素这名字都惊了，这名字重名的可不多呀。他试探道， 您找这个任小素干嘛？ 王富贵生怕任小素是在这边闯了什么祸，然后导致178要塞通缉他。不过王富贵转念一想，不对呀，任小素跟张景林的关系可是很好的，张景林绝对不会因为一点破事就要通缉任小素。因为178要塞下达了保密条例的关系，外界根本不知道任小素在宗室一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只知道有个超凡者立了大功，还以一己之力打败了146壁垒的一个作战旅，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张小满看了王富贵一眼笑道， 老哥就别管我找他干什么了，算了，跟你多说也没必要。 这时候张小满忽然想起他们是有保密条例的，关于任小素的事情不能多说，以免外界怀疑，所以就打算回军营了。只是王富贵看着张小满说道， 我认识任小素。 王富贵觉得这178要塞有张景林和许贤楚两个人在，找任小素大概率不是要为难任小素，所以他就赌了。而且他观察着张小满的表情，认为自己应该是赌对了。张小满已经激动了起来， 你说你认识任小素，他现在在哪儿？ 王富贵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只不过之前一直是他带着我们生存的，后来因为被宗室袭击导致我们失散了，他也被宗室暗算，我们亲眼看到他被一根长矛洞穿了腹部。 这下子张小满就更加激动了，这些话和任小素所说的都能对上呀。当初任小素来到178要塞的时候，不就是有伤在身被王胜之和王胜银所救吗？任小素说自己跟宗室为敌也是为了报仇，任小素也跟他们说过战役结束之后他要去寻找自己失散的亲朋好友。但张小满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在这里见到王富贵。不过张小满也很谨慎，他立马打电话给情报负责人王丰源，想要确认一些事情，毕竟任小素的事情在178要塞属于最高机密， 万一眼前这个人是来刺探情报的呢？张小满得谨慎一点。电话刚打通，张小满这边把王富贵、王宇池、江吴他们的名字一说，尤其是江吴这个超凡者的能力独一无二。王凤元立马回复， 不用调查了，是任小苏要找的人。 张小满激动地拉着王富贵等人进了军营。 老哥，这是要见到亲人了呀。你不知道，当初打宗室的时候，我和任小苏还是战友呢，他在我尖刀连，我是他连长。 张小满激动得语无伦次，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大堆，只是说着说着他就发现王富贵等人的眼圈都红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段时间王富贵老是安慰大家，任小素一定还活着。可有时候他这么说的时候，自己都不太信，毕竟他们亲眼看到任小素被长矛洞穿，正常人挨那么一下哪能活下去啊？再加上任小素受伤之后又遇到洪水，这就更没有幸存的道理了。所以他说任小素活着是想给自己给大家一个念想，留着一口气撑着他们继续好好活下去。现在他们忽然得知任小素真的还活着，而且亲手为大家报了仇，覆灭了宗室，这种感觉揉杂在所有人胸口，像是吃了一整颗洋葱似的，又激动又想哭。而且张小满说任小素当初打仗有多么不要命时，王富贵他们立马就明白，是因为任小素以为他们被宗室害了，所以含恨想要报仇。这打仗时任小素有多不要命，就有多恨宗室。有多恨宗室，王富贵他们在任小素心里就有多重要。 那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不知道，仗打完之后他就消失了，我猜他一定是去中原找你们了。 话说到这里，王富贵扭头就往军营外面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对江吴嘀咕， 咱们这就回中原，他现在一定在中原，咱们去找他。 江吴点点头， 嗯，咱们走。 还没走两步呢，张小满就拉住了王富贵，他哭笑不得地说， 哎，连我们都没找到他，你们怎么找啊？行了，来了西北就是我们178要塞的贵宾，我们这边也会帮忙找的，起码知道他没事儿，你们就安心了，不是吗？啊，对了，你们来西北是干什么来着？ 王富贵擦了擦眼角， 我们来做生意，毕竟这么大一家的人，任小素不在的时候我得替他照顾好。 张小满突然拍起胸脯， 以后这144壁垒的生意想做哪个就给我说，你从中原带东西来卖，然后带我们178要塞的矿回中原，只要是这144壁垒的生意没有你做不了的，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张小满说的。 王富贵愣了半天， 你们那些矿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张小满又拍起胸脯， 可以赊账，我说的。 王富贵站在这午后的军营里，正午的阳光从头顶洒落，老王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温暖。王富贵的本意是早点回中原去，毕竟任小素就在中原，他反倒跑来西北算怎么回事？而且老王很笃定，任小素去中原肯定是去找他们的，所以他必须回去。只是张小满死活不让他走，硬把他们给安排在了军营里，还给准备了好菜和热水，说是隔几天再走也不迟。张小满说服王富贵的理由也很简单，中原那么大，我们178要塞的人也在中原寻找任小素呢，我们那么多人不比你撞运气强？你也不知道任小素会出现在哪里啊。 放心，我们找到他的把握还是挺大的。 这话怎么讲？你们为什么就有把握找到他？ 你既然和任小素是老朋友了，那许贤楚你认识不？ 不算认识，但我知道他是小素的好朋友。许贤楚能找到任小素吗？ 这一点王富贵不信，毕竟他们跟任小素的关系才最亲近啊，他们都不知道上哪儿找，许贤楚能知道？张小满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许给我们说，任小素走哪儿，壁垒就塌到哪儿。这不，中原南边有个74号壁垒正被围困呢，说不定哪天就塌了。他怀疑任小素就在那儿，所以王丰源已经派人在前往74号壁垒的路上了，说不定过几天就能找到。 王富贵听这么一番话简直目瞪口呆，合着你们靠的是玄学啊？神他妈任小素走哪儿，壁垒就塌到哪儿。王富贵仔细回忆了一下，哎，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想了半天，王富贵都不知道怎么反驳张小满的话。不过王富贵转念一想，178要塞找人确实要比他们靠谱一些，索性在这里先等等消息。这时候74号壁垒已经破灭的消息还没传到西北，甚至整个联盟绝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74号壁垒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里的人都失联了。张小满拉着王富贵吃饭，紧接着就热情地给王富贵安排货物。 我们原本以为半年后才会开通与中原的贸易，不过我们也低估了行商们的热情。你这回去不能跑空车，不是浪费油钱吗？哎，这边都给你安排好了，第一次也不让你带太多，先给你准备几十吨氯化钾算了。 王富贵听得一脸懵逼，他倒是知道氯化钾干嘛使的，这玩意儿用途很多，拉回去肯定是能卖钱的。事实上，大部分西北矿物拉回中原去都可以直接卖给王氏，王氏打通商路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西北的矿藏。只是张小满一开口就是几十吨，王富贵都没法对这计量单位形成什么概念。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们就四辆二手卡车。 张小满浑不在意， 我给你找车。 说着他就让勤务兵去喊人了，喊的人都是这壁垒的大户，各个公司老板。这些人曾经托庇在宗室下面，等到178要塞接管壁垒后，张景林说不要过多为难这些人。张小满他们一下子就心领神会了，不要过多的为难就是说可以为难，别逼死就行了。所以张小满正准备找机会拿捏这些大户呢，现在正好让这群人给王富贵做做贡献。等几个大户来了之后，张小满直接开口借车，一借就是一个车队。装完氯化钾，如果还有多余的车，就再给王富贵装点镍矿。那几个大户虽然心疼，但也什么都不敢说。眼瞅着张小满带着部队驻扎在144壁垒旁边，平日里掌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这简直就是他们的爸爸呀。不过到这里还不算完，张小满觉得王富贵亲自去卖口红实在太辛苦了，索性就让这些大户把王富贵从中原带来的货给吃下来，以后王富贵再从中原运东西回来就可以直接卖给他们了。几个大户心中叫苦不迭，不过有些聪明人忽然意识到，这不会是张小满自己的敛财手段吧？这张小满可能是不好直接开口要钱，于是就用这种做生意的借口来盘剥他们。但这时候只要是个聪明人都不会拒绝，甚至表面上还要积极响应。等这些大户走了以后，王富贵坐在军营里待了半晌，他做了半辈子生意，还是头一次觉得做生意一点都不难。他带来的四车货还没开始卖呢，就已经卖光了。不过老王也没把事情做绝，他给这些大户的价格比成本高一些，但没高得离谱。毕竟以后想要人家长久当自己的经销商，也得双赢呢，是不是？老王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切迷住眼睛，他考虑的还是以后，而不是一锤子买卖。要知道，老王的心思已经转了起来，有这份关系在，他搞不好能成为这西北商路上最硬气也最有实力的商人。这样一来，他们一大家子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了，特别好的那种。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张小满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任小素。 因为他是任小素在苦苦寻找的亲朋好友，才会让他在幺七八要塞的地盘上高人一等。原本老王就给王宇痴说，做生意得有关系，可老王自己都没想到，原来自己的关系这么硬。只是老王仍旧想不明白，任小素确实帮幺七八要塞打了仗，但也不至于让张小满如此态度吧？几十万吨的氯化钾说射就射了，张小满能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可是百来万的物资呀。就在王富贵想不明白的时候，焦小晨也正私下里问张小满， 我说团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真就射出去了，咱们不必这么做吧？ 你懂什么？ 张小满嘚瑟道， 要么为啥我是团长，你只是副团长？ 焦小晨瞬间脸都黑了，他都想一脚踹在张小满身上。 你倒是说说你的理由啊。 张小满小声道， 你没听老王说吗，他其实是任小素的掌柜，资产和钱都是要给任小素的，也就是说这可都是给任小素赚的钱。如果任小素过来跟你开口说要赊几十吨氯化钾，你能说不行？等任小素找到老王以后，发现自己在西北有个这么大的产业，他能不回西北吗？咱就是要用这产业先绑住老王他们，老王他们跑不了，任小素就跑不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哎，继续说。 而且任小素回来了，搞不好再过个几年就是咱幺七八要塞的司令了。 张小满神秘兮兮地嘀咕道， 哎，我前几天听老周说，在他们高层会议上，王丰源已经建议加大寻找任小素的力度，希望能把他找回来，系统地学习一下军事指挥的知识，然后让他多熟悉熟悉各个作战序列的情况。其他将领可都没有反对啊，没反对那就是默认了。 焦小晨吸了一口冷气，系统的学习军事指挥知识，熟悉各个作战序列，什么样的军官才需要朝这个方向学啊？那他妈不就是司令员吗？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各个将领也比较认可任小素了，不是说大家觉得任小素现在就能去当司令了，而是认可他有这个潜力，认可他的实力、勇气、品格，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任小素几年、十几年后接任司令的一些障碍都在宗室那一战里扫清了。哎，你想啊，咱们现在是在给下一任司令攒家当，你说值不值？ 可要是司令问起这批氯化钾， 放心，要是能让任小素回来，司令估摸着都愿意直接把这批氯化钾送给老王，而不是赊。 此时任小素他们已经重新启程，向着73号壁垒的方向前进，身后没有了实验体的威胁，这次逃难其实并没有那么紧张了。夜里周莹雪把李然拎走之后，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半晚上的话，似乎因为李然刚刚遭遇挫折比较脆弱的关系，跟周莹雪说了好多的话，从幼儿园说到高中毕业，然后为什么出道当歌手，当歌手以后又经历过什么，俨然是把周莹雪当作倾诉对象了。而周莹雪也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询问李然他是不是也能出道。到了早上，任小素就发现那些便衣不愿意再背李然，反倒是周莹雪把对方给背了起来。这次灾难之后，李然决定取消商演，这也就意味着周莹雪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当李然把任务结束的事情告知安京寺，周莹雪这边的报酬也随之而来。只是安京寺在支付报酬之后，还希望从周莹雪这里得到74号壁垒的具体情报，他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周莹雪看向任小素， 能告诉他们吗，老爷？ 李然默默地听着却没有说话。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有钱干嘛不赚，这74号壁垒又不是我们炸的。 于是周莹雪把74号壁垒遭遇核弹的事情给安京寺发送了过去，又是一百万到手。任小素心说，这安京寺真是有钱啊，一个消息就值一百万。要知道 希望传媒这边可是马上就会把这件事情前后经过刊登出去的，他们这钱等于是白赚啊。前进的路上，希望传媒那位记者一直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经过一难民同意后，将难民逃难时的样子拍摄了下来，用作未来刊登稿件的配图。这种时候任小素都躲开了，他倒是想过自己要是上报纸了肯定更容易找到亲朋好友，但那样估摸着自己也危险了。老李跑来问任小素，壁垒里那朵小蘑菇云是不是也是任小素弄出来的，他之前可是看到任小素随手就炸开了壁垒城墙，虽然不知道是怎么炸的，但印象比较深刻。而且之前那蘑菇云明显是超凡者所为，所以就联想到了任小素身上。因为大家有过一面之缘的关系，这一路上两位骑士和任小素聊天的时间比较多，彼此都更加熟悉了起来。不过当老李问那蘑菇云的时候，任小素直接装傻充愣，自己的底牌哪能随便让别人知道，是不是？虽然现在跟骑士比较熟了，但也没必要跟谁都掏心掏肺啊。当天下午的时候，难民终于迎来了周氏的支援部队。大家见到周氏部队跟见到亲人一样，周氏部队也没让这些难民失望，直接用军用卡车把这些人给拉走了。另一部分周氏部队则继续向着74号壁垒前进。被告知是核弹摧毁了74号壁垒之后，周氏部队并没有直接深入战场，而是放缓行进速度，等后方运防化服过来。难民们在车上争抢着周氏部队的单兵口粮，大家饿太久了，实在是扛不住了。忽然间，李然看着车内的方志。 哎，沈小素和周英雪呢？还有李应允和秦生也不见了。 方志也纳闷了。 哎，我记得他俩跟我们一起上车的，怎么不见了？ 李然转头望向卡车的车斗外面，那里只剩下渐行渐远的景色。这一路上他经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至于正经演出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那个少年带着人潮冲出壁垒的背影。当他想到现在周英雪应该又跟着他那位老爷开始浪迹天涯之后，心中有些羡慕，还有些怅然若失。也许再有人遇到这俩人，任小素又会变成周英雪的助理吧，神秘且低调。李然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是否还有机会接触那个神秘的世界，这一刻他有点理解木婉哥了。李然看了旁边的木婉哥一眼，然后叹息道： 某一瞬间我也很想做他的丫鬟，跟他去浪迹天涯。 我也是。 难民到了73号壁垒之后，并没有立刻被73号壁垒接纳，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辐射检查。周莹雪等人在集镇上购买了新的车辆，直接奔向王氏壁垒，并没有经过这样的检查。而希望传媒那位记者则搭着他们的车前往洛城。三天之后，希望传媒的报纸引起了整个壁垒联盟的轩然大波。这一天，希望传媒的报纸被一扫而光，各个壁垒都是如此。不得已，希望传媒再次加印了十多万份报纸，可还是不够。74号壁垒遭遇核弹的事情甚至逐渐掩盖了实验体的影响。毕竟实验体已经死了，大家没有讨论实验体的必要，核弹才是新的威胁。而且曾经旧的时代与文明就因为这种东西毁灭，现在它再次出现，人们很难不往坏的方向去联想。就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更准确地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蛇咬，这是真的蛇呀。仅是一天时间，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有人说这核弹是针对实验体的，又不是针对人类，为民除害也算是好事。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东西不应该再投入武力使用。而且万一74号壁垒还有幸存者呢？这不是把幸存者一起炸死了吗？更何况一枚核弹扔下去，整个74号壁垒 恐怕50年内都没法进入人类了吧。这种事情影响还是很大的。核弹的影响甚至导致大家忽略了火种公司。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在声讨火种公司制造怪物的。人类就是如此的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疼。此时所有人都想看看各个财团如何反应，毕竟这种东西对财团的威胁才最大。就在其他财团还保持沉默的时候，王氏财团突然召开记者发布会。在这场记者发布会上，王氏直接将矛头指向庆氏，一边向庆氏发起抗议，另一边则希望可以联合其他壁垒来与庆氏商谈。他们希望庆氏自己放弃核武器的继续研发，若不然将采取制裁措施。人类的未来需要人类共同来守护，庆氏不该将自己变为人类的隐患。现在的人类壁垒联盟已经太脆弱了。在这场风波里，最让希望传媒记者失望的事情是，他拍了大量的难民照片，想让大家多关注这场灾难本身以及这些难民。可事实上，大家很快将难民的处境给遗忘了，这让记者有些难过。王氏将矛头指向庆氏之后，所有人都开始等待其他财团的反应。然而其他各方财团忽然像是失声了一样，全都保持着沉默。有记者上门想要采访孔氏和周氏的高层，竟然全都被挡了回来。其实大家又他妈不傻，王氏突然跳出来也就跳出来了，你非在记者面前烧上我们干嘛？人家真他妈有核弹呀。而且他们也想不明白，在明知道庆氏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王氏怎么敢就这么跳出来？不怕死吗？或者说王氏还有其他的底气？如果没有底气的话，那王氏跳出来就显得有点彪了。在这些问题想明白之前，他们只能保持沉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